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再现辽阔草原、壮丽山河，演绎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6 兆赫小说联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争艳能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来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为您奉上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上半段呢，先来听一段欢歌笑语，表演者是两位优秀的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一位叫冯阳，一位叫张瑶。 我们作为年轻人，在前面叫开场， 对， 为大家呢展示展示年轻人的绝活， 是是， 绝技， 对， 是吧？特别是他 啊， 他是我们这个年轻演员里，是这个出类拔萃的， 客气， 代表， 哎， 是吧？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您说， 刚才主持人报幕，我叫冯阳， 哎，这是他， 大伙好记啊， 嗯。 长得特别好看的那就是我，有同意的可以鼓掌来看看啊，不用客气。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 你们家没有镜子吧？有吗？ 没有， 没有。我给你出主意， 干什么？ 多喝点水，一会儿自己照着。 哎，这是怎么说话？ 这模样还漂亮吗？ 啊、来吧，这小伙子 不怎么样。这模样照张照片，搁口袋里，半夜都能辟邪。 哎，说话这是。 我很高兴。 哎， 我很高兴。 没有这么讲话的， 废话， 这不是夸你吗？ 有这么夸的 吗？你说说明你 您夸我， 你比我强，对不对？介绍一下他吧。 早就应该这样。 死人叫张瑶，啊， 死人呢？ 啊， 死人呢？ 谁说的？ 你说的。 没有，我说的是死。 我怎么听像死呢？ 死。 哦， 啊，对吧？ 您再说， 再来啊。 哎。 死人叫张瑶， 还是死人？还是死人呢？ 不是，死。 对呀、啊，死 死。 对， 对不对？ 对 啊， 死啊， 死。 对对对对对 啊！注意听啊， 哎， 死，死死人呢？叫 死死人呢？我非有这死啊！ 你说的不对了呢， 没法对。你换个词介绍， 换个词。 哎， 隆重的向大家介绍， 是。 这玩意儿叫张瑶啊， 玩意儿， 这也不对吧？ 废话，玩意儿像话。 应该怎么说啊？ 这位演员， 这位演员叫张瑶， 是我， 张瑶 啊， 青年相声演员， 客气。 他这个在各方面吧，说学逗唱 啊， 这四门基本功上 是 啊，还都算可以， 都学会的， 还都算可以。因为什么？打小就学， 哎， 是吧？虽然是脑子上呢有一点问题， 对， 但是他呢勤学，勤学苦练，他 别苦练了 啊！ 虽然脑子有点问题， 是 谁脑子有问题？ 你呀？ 谁呀？ 你呀？ 我脑子有问题 啊！ 这不胡说八道吗？ 干嘛胡说八道？ 你上后台问问去，就这些人，我脑子最快。 你看一看，这个相声演员他都好吹嘘，吹牛。站在台上，哎，你后来你问问， 我告诉 我跟别人不吹，跟你也实事求是。我这人脑子快， 这个没有自己说的， 那怎么办呢？ 得大伙公认。 对， 还甭你自己说，我也甭说 啊。 我给大伙讲个故事，讲一故事，大家就能听明白是你脑子是聪明是啥。 不可能，您说，您说。 我讲一故事啊，说我们那个邻居 啊， 我们家邻居呢有一个傻子，傻子呢个儿比我稍微高一点。经常穿着一个蓝色的长衫，就是大褂，是吧的？没事呢，小时候自个儿在胡同玩，楼群里边玩。啊，他也不是天生傻，后天的。怎么回事？自个儿在门口玩，没留神拿门板脑袋给挤了一下，后来在语言上就有障碍了。不管问的什么，傻子就会回答俩字儿：没有。比如说，看见傻子问的：“傻子，吃饭了吗？”“ 没有。”“ 上学了吗？”“ 没有。”“ 你有同学吗？”“ 没有。” 不管问什么，傻子就会回答俩字儿：“没有。”后来呀、啊，哎，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很高兴，傻子就算有了同学了。知道吧？俩人在一块玩啊，高兴啊，多有意思啊！啊， 这故事你讲完了吗？ 没有。哎， 我很高兴。 不像话了。 像话。 我是介绍你那个脑子。 对呀、啊，这脑子行吗？你说一大堆，我俩字儿，你掉沟里了吧？ 不是。这个这么说吧， 啊， 只能算你啊有一点进步。 什么叫有进步 啊？平常还是勤学苦练， 嗯 啊，学了半天呢，说学逗唱最拿手的是什么？ 都行，尤其唱不错。 学唱方面， 哎， 那今天这么着吧， 啊， 今天看见大家很高兴， 嗯， 那我唱一首歌， 啊， 你呢给我帮个忙， 伴舞，伴舞还真没问题，伴舞我原来过去跳过天鹅湖， 啊， 跳过芭蕾。 芭蕾啊， 哎， 你要蹲下，你像地雷， 说话。 芭蕾，芭蕾有你这样的， 不是让我伴舞吗？ 不是，我你谁让你伴舞了 啊？ 我这歌名叫拍手歌。 对呀、啊， 你就给我拍拍手，打打节奏。 打节奏 行吗？ 这没问题。 伴奏 来吧、 啊，对啊，为大家演唱那个拍手歌。 好，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好啊，他这一唱是调门不高，但是他五音是全的。特别全， 注意听， 听着了。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太好了，说来了陈曲协，我没听过这么好的。 曲协还有， 你们听这个， 哎，您注意听， 听着了。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好， 这就是傻子，是吧？ 说话。 我说了半天，你还是没跑出去 啊？哪儿啊？ 我唱的什么词儿？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啊！ 你干嘛了？ 我干嘛呀、 啊？拍手啊！ 哦，这阵儿就用上我了， 多新鲜！ 您说清楚 啊！ 来来来，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哎， 对了， 就这意思， 还挺响、 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大家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 换地儿 啊！啊，我操的，就是声音稍微小了点，是吧？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大家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再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大家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再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屁股。 哎，别鼓了，别鼓了，还鼓掌了？ 像这路傻子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吗？ 您这叫绕的人似的。 什么叫绕的你啊？ 您头里是拍拍手，拍拍脸，待会儿我们拍屁股了。 像话吗？ 你说呀，还是你在智商上就不行了。 智商跟我没关系，您这是绕的人。 我劝你啊，一定得好好学。 我本来学的就不错 啊，相声、说学逗唱，学唱上一定更得学。 我绝对没问题，你这绕的我。 什么叫绕的？ 不绕的我绝对没问题。 你这方面啊，就得向我学习。 你怎么着 啊？我特别是在这个学唱方面 啊， 这个有一定的基础。 有什么基础啊？ 哎，我最近就研究一种新的音乐形式。 什么音乐形式？ 叫天津 rap。 什么？ 天津 rapper， 这药劲儿过去了。 天，真的，我来，哎，我怎么还药劲儿？ 废话，有天津 rapper 您呢？ 哎，这你就不懂了 啊 ！rapper 你懂 不懂？说唱乐，半说半唱。 对 啊， 我这是天津 rap。 怎么叫天津 rapper？ 就是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一种说唱乐， 是吗？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这个准备啊，推向全世界。 不拿天津话唱 rapper 能好听吗？ 好听极了。 您这什么歌啊？ 哦，这你就不明白了。不是单纯的一段歌词或者一首歌曲 啊， 是一种音乐形式。 是啊， 就是无论新歌、老歌，甚至于外国歌曲 啊， 都能用我这种天津 rapper 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让大家喜欢。 这叫翻唱。 哎，有这么个词儿。 是吗？ 对对对。 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展示展示怎么样？大伙儿叫他来个这个天津 rapper。哎， 展示这个天津 rapper 啊。 哎， 平常就是我出去演出啊， 啊， 讲学呀、啊。 是。 这个我这个天津 rapper 需要一个乐队伴奏 啊， 知道吗？在这边这个舞台的这个角落、 啊、 坐在这里伴奏。 我、哦、是 我今天呢、 啊、 这个光一个人来的 啊， 我那个乐队都没跟着。 你还有乐队？ 哎，光有乐器呢没法演奏，你知道吗？ 您还带乐器了？ 当然了。 什么乐器啊？ 就是研究我这天津 rapper 专门有这乐器啊。 您还有独门的乐器？ 哎，我自己研制的。 是吗？ 对对对。 带来了吗？ 哎，每天我都随身携带。 带了，您把那乐器请上来。我们今天这么些朋友了，骂一个有会的呢，这里藏龙卧虎 啊。就是我那个乐器啊， 对呀、 啊，我乐器在我那个后边搁着， 在哪儿啊？ 后边有一个小盒， 什么盒？ 乐器盒。 你把那乐器俩字带上、 啊。我有一个乐器盒，这么大吧？拿下。 把盒里边那掏出来。 你打算瞻仰不瞻仰？ 我看看，万一会呢，是吧？ 那好，我给你看看。 啊，您看看，不容易，咱这玩意儿它都有预备盒了，你想想，这什么乐器咱不知道。这样的演员呢不容易，您今天来着我们这名家乐器， 这是我研制了30多年这么一个东西，是吧？很珍贵啊，这个东西。 您这什么 乐器？ 谁研制的？ 我。 这乐器是你研制的 啊？ 头两天李少杰丢一副，到现在没破案。你问李少杰是不是这副？你拿来我看看，别人不会是吧？ 我研制的，你们怎么有呢？ 后台有一堆人会了。哎，别说后台，连我就会。这玩意儿没什么，后台的、曲协的都会。 那你这个纯属巧合。 哎、甭废话，我来了试试。 也有这个啊。 我来了试试，没关系。 你别弄坏了。 没事，弄坏赔你一副，100块钱一副、啊。 哎呀，还有件儿呢。 啊，来， 你行啊？ 没问题，我不行，后头有李少杰。 哼， 来吧 啊！ 哎，有点意思，就这点意思，行吗？这什么的？ 打的倒是不错。 对呀、啊， 就是我研制的乐器，你怎么会的呢？ 你真恬不知耻， 这是不可思议啊！这事 说相声全会这个，都能打两下。 是吗？ 哎， 那既然这样的话，有这个伴奏的乐器 啊， 也有人给我伴奏的。 对呀、啊，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展示我这天津 rap。 来了， 您说啊，就是新歌、老歌、外国歌 啊， 只要我会的歌，马上就能给大家唱。 那我要挑一歌呢？ 那得看是什么歌。 我就知道前几年朴树有一歌 啊， 叫《白桦林》，这歌不错吧？ 哦，就是 白桦林，您翻唱翻唱， 特别火的一个叫朴树， 对， 还唱那个白桦林， 就这歌。 你怎么知道我唱的特别拿手呢？ 啊，这歌您还拿手呢， 学的特别像， 那我打进网兜里了。 那当然， 来来吧， 唱上这个白桦林 啊， 先唱一唱这个朴树的这个原唱， 原唱他都会， 然后进入我这天津 rap， 来， 好吧，会啊。啊，谢谢大家，谢谢。这是我的粉丝，知道吧？ 您是干嘛的？ 我这啊， 干嘛的？ 我这啊，没听见。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啊！ 痰盂该刷了。 说话了。 出声唱啊！ 我这不酝酿一下感情， 都盯着你，现在开始来吧啊。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好， 是这块，不是 这块，对， 这就是朴树那原唱， 是这歌。 进入我这天津 rapper 特别有意思， 先来来， 你注意啊啊！我这有一个前奏，哦，前奏完您给我伴奏， 我跟着您走。 进入我这天津 rapper， 来， 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当当，听这熟吗？ 这是歌唱组的前奏， 马上就 来 来。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啷滴当当当当啷滴当当当啷滴当啷当当啷滴当当啷滴当当当当啷滴当。哎，静静的村庄啊，就飘着大雪片哦，阴暗的天空下有老鹰在盘旋，白桦树上刻着他们俩人的名字，他们发誓恩恩爱爱用尽这一生。突然一天，一帮土匪打到了家门口，小伙子拿起枪就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哎，等着我回来在那片小树林，哎，等着我回来在那片小树林，是吧？ 您还鼓掌呢，您上了坏人的当。 哎，对， 您这什么玩意儿？ 要坏人？ 这什么玩意儿？ 天津 rapper， 呸！这不天津快板吗？天津快板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说这话多可惜 啊！ 咱这什么年头有的狗？ 对对。你多大岁数了？ 我26。 有26年了。啊！说话。你把那词儿搁上这个，没不行。 天津快板，你说是他们？ 那您这个， 我这天津 rapper 不就改个名吗？ 啊，不仅仅是不仅仅是名字的问题 啊， 我这是新歌、老歌、外国歌，我唱歌啊。 外国歌也行， 当然了。 我可找歌了啊。 什么歌？ 印度有影片叫《流浪者》，里边主题曲是《拉子之歌》，这好听。 什么歌？《 拉子之歌》。 你怎么知道我唱的特别拿手？ 这人要没修没放，一点半不行。 谁没修？ 来了这个。 学一学这个 拉子之歌，好， 先唱一点这个印度原文， 好， 然后进入我这个天津拉子， 行。 阿巴拉姆，阿巴拉姆，亚塞里比斯麦姆阿斯马拉塔拉姆，阿巴拉姆， 这是原唱。 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啷滴当当啷滴当，当当当啷滴当。当啷滴答的来当当当啷滴当，当啷滴答的来当当当啷滴当。哎，阿巴拉姆，呜呜呜，阿巴拉姆，呜呜呜呀，塞勒比斯麦姆迪斯阿拉姆啊，阿巴拉姆。 叫这个。 以上您听到的是冯阳、张瑶二位合说的《欢歌笑语》。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山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来自陕西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